第四课，筹办展览。 课文。 第一节，联系场地。 林小姐，教育展的场地联系好了吗？ 我正要向你汇报呢。我联系了几家，经过比较，我个人认为国际展览中心比较理想，地理位置在市中心，停车位置也比较充裕，价钱嘛，虽然贵一点儿，还是可以接受。 那好，你是不是和他们联系一下？我要跟他们的市场销售部经理谈一次。 好，我这就跟他们联系。喂，您好，是张经理吗？我是爱都的琳达呀。我们是不是安排一个时间面谈一次？我们负责这项教育展览的经理也要参加，您看什么时间合适？ 今天下午我有时间。 下午3点可以吗？ 可以。欢迎欢迎，林小姐。 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爱都的项目官杰克·勒佩斯先生。这位是张经理。 您好。您好，勒佩斯先生，请坐。我已给了林小姐一套我们展览中心的使用者手册，我想勒佩斯先生一定已经看过。看过了，我们对借用你们的场地举办展览很有兴趣，现在有一些细节需要与您讨论一下。好，您说。首先，我们希望在正式的展厅之外能安排一个临时办公室，这没有问题。办公室里需要配置些什么设备，请您跟我说的详细一些。临时办公室里要配2台电话、1部传真机、2台复印机、3张办公桌。可以，我们希望整个展厅有一套音响设备，而且播音设备设在我们的办公室。没问题，依照惯例，临时办公室和设备将适当收取一定的费用。没问题，我们的展览时间为6天，希望在6天的午餐时间里，展览中心能够提供餐饮服务。另外，4月28日晚上7点，我们将在你们的小会堂举办一个小型的招待会。午餐什么标准？是自助餐还是中餐？自助餐，标准是每人80元人民币。好，还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？我们的展览将办成一个经常性的展览，以后每年都将在适当的时候举行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，并且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，同时希望在价钱上能够有一定的折扣。可以考虑。这样吧，我们考虑好以后，我给你们打电话。那好，我等你的电话。对了，你可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套你们展览厅的平面图，包括小会堂？当然可以。 第二节，广告策划。 您好，您找谁？ 我是爱都的琳达，我给你们打过电话，是关于印制一套宣传品的事情。 啊，您好，我姓王，是长江广告印刷品公司的经理，请这边坐。 谢谢，王先生，我们计划在5月2日至7日举办世界教育展览，现在需要做一套宣传品。我想知道，贵公司除了制作宣传品之外，是不是还承担宣传品的策划和设计工作？ 是的，我们公司一共有8个专业的广告设计专家，他们都是名牌大学广告设计专业毕业的，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。同时，我们还有专门的广告美术师，这是我们为客户设计和制作的宣传品样品，不知是否符合爱都的要求。 哦，看样子不错。 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没有？比如在广告创意方面是要什么风格的？典雅的、明快的、幽默的还是朴实的？ 既要朴实庄重，又要引人注意，这些是我们要设计的内容。一个是招贴画，做成四开大小；一个是宣传手册。宣传手册不用设计，就按照我们的材料顺序印刷成册就可以。 对宣传手册的封面有什么要求？ 可以在招贴画的基础上加以改造，加上醒目的标题就可以了。 招贴画有几种形式，有实景的，有卡通的，也有电脑创意画。不知林小姐需要哪一种？ 用电脑创意画比较好。如果你们可以在我们提供的图片的基础上进行加工，就更好了。 对于纸张有什么要求？ 都用铜版纸吧。 好吧，下个星期三以前，我们可以将招贴画设计初稿送给你们。你们提出修改意见以后，我们再做修改。你们同意后，就可以制版印刷了。 总的说来，不错。有几个细节需要修改一下。画面中有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，很好。但是应该以孩子为主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孩子，要突出教育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。标题的字太大，而且最好不要用楷体或者宋体，而是用艺术字。 既然是教育展，又是在中国办，我倒有一个建议，不知道林小姐是否感兴趣？ 我很愿意听听。 能不能加上一些我们民族的东西？ 您能够说具体点吗？ 比如，画面上有过去私塾的图样，或者骑在牛背上看书的牧童的内容，还有别的，比如什么凿壁偷光等故事。 您的建议很好，就照您的想法修改吧。 那好，还有别的意见吗？ 整体的颜色不太明快，对比度不够强烈。另外，爱都的标志不是很突出，就这些。 好，我们根据您的意见修改，后天送样稿给您。 生词注释： 市场销售部， 使用者手册， 细节， 展厅， 配置， 音响设备， 播音设备， 惯例， 餐饮服务， 自助餐， 平面图， 印制， 创意， 典雅， 明快， 招贴画， 醒目， 铜版纸， 楷体， 宋体， 艺术字， 私塾， 凿壁偷光， 样稿。